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初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一首《晚泊浔阳望庐山》。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常读远公传，永怀尘外宗。东临经舍近，日暮空文中。身为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曾经漫游过中国众多的地方。开元21年，在漫游吴越地区之后，诗人自越州返回襄阳，途中经过浔阳。当夜晚船只停靠于浔阳时，诗人远眺庐山，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这首作品。浔阳是江西省九江市的古称，庐山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从古至今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修仙成道、游览观光的圣地。庐山的名声享誉中华，因此诗人也在诗歌的起首处写道：我扬帆航行了几千里，都未曾遇到过一座名山，直到我停船在浔阳城外时，望见了庐山的香炉峰。见到这座名山，我不禁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东晋时期高僧慧远法师的传记，以及南北朝时期诗人谢灵运关于庐山留下的名句。庐山北麓的东林寺已经近在眼前了，而我此时只能突然地倾听远方传来的寺院的钟声。古时候，人们习惯将长江流经九江地区的那一段称作浔阳江，浔阳也因此成为九江的代称。可以说，自古以来，浔阳江畔的每一寸土地和江水都浸润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古有大禹书九江，西汉灌婴筑城，三国周瑜诸葛亮论战，近代陶渊明祖孙为官为民。此外，白居易的《琵琶行》，岳飞的《满江红》，以至近现代的毛泽东等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都曾在这块土地上驻足流连，年年月月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而浔阳江濒临的鄱阳湖地区， 自古以来也是长江中下游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留存于这里的名胜古迹众多，其中自然还是庐山最为知名。庐山处于浔阳江和鄱阳湖交汇的地方，它三面环水，凡是大山得到水的衬托，便更能凸显出不凡的气势。一般而言，靠海的山岭大多雄壮深沉，而江和湖的水吞吐进出，平稳宽阔，自然与海水不同。因此，这些也造就了庐山清逸动人的景致。庐山被后人称作是文化名山，从司马迁起，近2000年间，包括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陆游、朱熹等众多文坛巨匠都曾登临这里，历代文人也为庐山留下了不少于4000首的诗词歌赋。这些诗词歌赋中最著名的自然还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而孟浩然的这首作品视角不同，可以算是在江上欣赏庐山风景、称颂庐山的一篇佳作了。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常读远公传，永怀尘外宗。东临金舍近，日暮空闻钟。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美丽的松罗河，寒季来临。

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非遗时光。 在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体育类中，有一项传统武术的名字，张三功夫。说起中国的功夫，历来有高手在民间，真功夫在民间的说法。对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中那些神乎其神的描写，业内的练家子往往会有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么真正的民间传统武术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电影里那些出神入化的绝世武功呢？在北京海淀区徐泾路的一座公寓楼的顶上，还有一家长征国术馆。 好，走。 在这里每到周六的早上，都能见到十几名非遗传承班学员练习张三功夫的场景。 三四五六七， 练功的内容包括基本功、器械、套路、对练，还有内功。其中基本功练习的时间最长，而内功的练习则是不对外人开放的。 好，准备，走。 在年龄较大的弟子的带领下，十几名孩子反复练习倒立、下腰、以肩肘撞击墙壁等动作。练功的过程中还伴有音乐。器械和套路的招式并不算多，动作显得简练、朴实无华。师父强调的是反复磨练，如果学员在练习的过程中偷懒、姿势不到位，还会遭到师父打手板的惩罚。学员们的年纪从五六岁到十七岁不等，他们的师父也是武馆的主人，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他就是张三功夫的第四代传人张小航。他向我们讲起了他所了解的关于太师爷醉鬼张三的身世和门户的传说。 我曾祖父呢叫张长征，他行三，江湖绰号呢叫醉鬼张三。这个 我看电影里他好像会打醉拳， 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演绎出来的。 演绎出来的啊，他只是好喝酒。入宫的时候啊，正五品官，三等侍卫，相当于司局级干部。但是呢，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喝多了，找不着了。慈禧太后呢很生气，从宫里面就侍卫处里面就给贬出来了。醉鬼张三这个外号就是从这儿来的。 说起张三爷的名字，在北京练武术的圈子里少有不知道的。如果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醉鬼张三的名号更是极为响亮。当年在世界日报、小时报等一些小报上常常连载有关醉鬼张三的故事。作为七零后的张小航，也只是从前人的口口相传中听闻曾祖的事迹，其中难免有不少的传说意味。张三功夫虽然因张三爷而得名，但张长征也并不是这门功夫的创始人，而是有着更早的缘起。孟凡贵，著名的相声演员，京城的文化名人，很少人知道他在年轻时就是张三门的入室弟子。因为年龄与阅历的关系，他对于本门早年的那些掌故比张小航更为熟悉。 张三爷的功夫呢，是由三位老前辈张赵马，这三位老前辈呢是明朝的大元帅李隆基手下的三员大将，不愿意跟着清朝，于是这三个人呢躲进了深山，研究了一门功夫，没有任何名字就传下来了，后来传到了我师老祖这儿。 可能是因为最初有着反清复明的背景，张三门功夫在早期传承的大部分时间里显得相当神秘，收徒极严，门人弟子极少，传授和练艺更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门外及社会鲜有人知。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将近四百年的过程中，其功法技艺受外界影响很小，原始风貌得到了较好的保留。非遗项目专家论证组的意见认为，张三功夫作为传统武术之一，具有 中华武术进入成熟阶段的明清时期的典型特征，内功外拳，意气合一，这是研究中华传统武术不可缺少的内容。第四代传人张小航对本门的核心内功介绍说， 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内家拳，独特的核心的叫穿掌通力功，是把人的身体拆开，左手的力能够达到右手，穿掌通力功。最后呢，我们练三皇吞气功，就把身体撑开了以后往里面吞气，让它呢能够达到四肢百骸。中医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通过练气呢，促进血液的循环，能够让你自己的内脏的功能增强，外在的肌肉的力量、韧带的力量都能够有一个本质的改变。我考证很多的这个历史资料啊，比如我们叫三皇吞气功，它的这个名词呢是来源于道教的三皇教派，通过人练天地人三皇，也就是练武术的讲上中下三盘，慢慢的把身体撑开往里面灌气，所以这就是中国武术所讲的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这两部功夫呢是我们的核心功法，这是我们本门啊传承下来的功夫，400年左右的时间就一直就没有改变过，就是原先这些东西是什么样的就没有改变过。我们张家拳的这个东西呢，费功费力，像别的拳法的相当现代的像拳击一样的东西，披风战马行，你要练一年我就能实战，传统的东西呢没有这么爆圈的东西，都是需要你下时间下功夫。 作为四代弟子中的长者，孟凡贵先生也佐证了本门功夫易学难练，没有师父从旁指点保护容易走偏的特点。 因为这门功夫呢过去不外传，过去是练家的都知道想进这个门很难。张三爷这门功夫有吃气，他吃气的这个气功的地方呢是很奥妙的东西，他是出功夫的，他抗击打很厉害。所以呢我为什么就练到20岁左右我就普通的活动活动，像一些吃气的东西啊，像有一些东西就师傅不看着你不能练，你练了以后出毛病你就毁了。什么叫功夫，我也写过很多书，我小时候我师大爷就给我讲这个功夫，就是时间，你有功夫吗？功夫走大折就是时间加受罪，在一定的特定的时间里你受了这个罪了你就出功夫，最浮浅的也是最深奥的道理。 专家论证组的意见中指出，由于历史传承等方面的原因，张三功夫对传人要求严格，传播渠道甚窄，且功夫难度大，目前后继乏人。延续100多年的张三功夫已濒临失传的境地。据张小航自己的估计，到今天会张三功夫的人加起来也不过100-200人，即便是张氏的后人当中会功夫的人也是越来越少，到第三代张家良这里更是到了后继无人的地步，不得不从安徽农村收养了一位义子承接衣钵。这位义子就是张小航。 我呢家在安徽，我亲生父亲是安徽淮北的一个农民，原先我姓许，我叫许朝坤，过继过来之后呢才改姓的张。因为我们家兄弟四个，我爸妈呢觉得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嘛，说那你就跟着去吧，这样就到北京来了。因为我父亲呢他信佛，周切如老师呢给他起了一个佛家的名叫慈航，他说咱们练武术的你也得普度众生，所以呢叫小航，起这么一名。 无可否认的是，张长真对于本门功夫的传扬和光大有着突出的贡献，这其中除了武术本身，也和他本人的江湖地位与声望有一定的关系。这一方面扩大了张三门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也使这门功夫在传承中难免占有不少江湖的神秘文化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其传承的范围和效果。 我小时候上师父家去练，有规矩叫师访徒3年，徒访师3年，相互合适了才能拜。我们这个门户也有规矩，比如见面不认识，两个人打一个拳，一看就知道先出哪腿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手势也是师父告诉的，认门的手势，打小拳，然后你能说上辈分来，这些都是神秘文化了。所以呢，我们也有一句话叫认功夫不认人。 虽然由于传统的门户之见，学到真功夫本就很不容易，但毕竟还是有人学到了真才实学。许为人就是门内 公认的第三代弟子中武功最好的宗师级人物之一。然而在历史的变迁中，这样会真功夫的人物的遭遇也是令人唏嘘。作为张三门中的长者，孟凡贵先生见证了许多前辈人物的离世，特别对许维仁先生的悲剧命运感慨颇深。 很多人看见过许维仁先生的功夫，他是我二师大爷。许先生的功夫呢，比如我们抖那个1丈08寸的那大枪，我们这门功夫叫半把中平枪，我们是拿手指的捏着这个枪抖。许先生食指跟中指一夹这个小枪头，俩手指的一拧劲，把这大枪整个端平了，这是人达不到的事情。许先生就一个骑马蹲裆式蹲的那点，让你拿皮鞋踢他小便这点他不怕。你知道那啤酒瓶的盖吗？许维仁拿仨手指一捏，有人能给捏成一卷，我也能给搓成一卷。许维仁拿仨手指一捏，捏成一三角，他多大指力啊！说实话呀，许维仁先生，我特别怀念他。他的死可以说是中国武术界的一个极大的损失。 来，进。 200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开展，给张三功夫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作为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张小航讲述了申遗成功后国家对于项目和传承人的支持。 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很大的，去年给了我们50万的补助，再加上传承人每年2万块钱，包括去年我们去西藏，北京和拉萨是友好城市，我们去那儿也宣传我们这个非遗项目。另外呢，世界各国的需要了解中国传统武术的非遗项目的，就经常会带到我这里来做一些个交流啊，对我们这个推广呢是非常大的意义。 申遗的过程对于张小航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次对本门功夫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全面的梳理学习的过程。 这个申报非遗呢，不是我功夫如何如何，而是给祖上身份的一个定位。首先从资料整理，录像的拍摄，做推广演示，这些东西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原先呢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概念性的东西，后来就发现传统武术在当今社会应该如何去传承，如何去发展，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思路。 2007年，在申遗东风的助推下，张小航开办了以曾祖父名字命名的长征国术馆，打破传统的规矩，在社会上广收学员。张小航认为，像张三功夫这样的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也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们这个项目呢和别的非遗项目不一样，对现代的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就是什么呢，改变现在国民的体制。所以我们呢需要扶植，但是呢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更大。而且我们现在呢在北京已经有三家馆了，在大连已经有了一家了，在巴西2家，而且在逐渐的做大。 为了能推广武馆和本门功夫，张小航不顾一些门内人的侧目，频频以嘉宾的身份现身一些电视台的养生和保健节目中，利用所学传授气功和养生方法，甚至针对社会治安的现实编创出了一套女子防身术。在张小航等人的奔走和努力下，长征国术馆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北京、大连和海外成立了分馆，弟子中也出现了来自韩国、日本和巴西等国的洋面孔。 这个最早的呢，我第一个入室弟子就是韩国人，他是一个原先练跆拳道的黑带，后来呢他是韩国第一个保镖学校的班长，很厉害啊，认真的在中国跟我练了3年。比如说日本的一个女弟子叫木村由贵，她在日本呢也教了很多的人，更多的呢是巴西呢我有一个弟子叫布鲁诺，巴西的这主要的武术推广的负责人，现在已经开了2家武馆了，也是去年刚入门，但是跟我学了呢10几年的时间了。到去年的时候和美国的一个弟子叫 Scott， 他们俩人呢同时我收入门的。 2014年2月，张三门第四代传人的收徒仪式在丰都家园举行。作为北京市首批武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张小航开办了非遗传承班，传承班的学员都是从武馆普通班的学员中选拔出来的，有一定天赋的练武苗子。 张小航希望在这些孩子们当中，未来能培养出下一代的张三功夫的传承人。 作为传承人来讲呢，你要把这个事情呢当做你终身的工作去认真的对待。首先要有敬业精神，不单说你教课的时候认真，而是要有一个什么整体的一个思路，我这一个武术的门派我应该怎么去传承，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习锻炼，身体素质得到改变，能够体现出传统武术就是非遗项目它的价值。 今天的长征国术馆和张小航正变得越来越忙，太累的时候他会自己或者向徒弟们清唱两句《盗玉马》。据说戏里的侠盗窦尔敦也曾经是早年间的本门人物。 将酒言白日在分界天上，醉生众仙的戏体短。 与张小航的踌躇满志不同，本门长老级人物孟凡贵先生的看法要淡然得多。他觉得作为一门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其实不必刻意做得太多，本身自有其传承和生存之道。 任何一个东西不用你去振兴它，它亡不了，它不会绝种的。人呢有七情六欲，人的很多东西都会传下来，说我们得保护得振兴，不用你振兴也是这一堆人，你不振兴也是这一堆人，你没得干了，这就是我的论点。 对于张三功夫的现代传承，非遗专家论证组也给出了中肯的建议。专家组成员原海淀区政协委员、原首都体育大学传统体育系主任苏学良教授，在谈到以张三功夫为代表的传统武术的价值和传承时这样说： 武术这个名词来的时间不是很长，传统中呢就是拳术，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经过不断的先贤们总结提高积累的这些一个经验所形成的一个宝贵的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没有权利在我们这代去把它丧失了，既然是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它的优秀表现在哪儿呢？首先在于它的教育性。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艺不轻传，不轻传不是怕别人知道，而是怕他走了样，小人侠迹由人，这样呢反而就对这件事情坏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传承的时候呢，就把我们民族的精华的部分规范的传承下去，这个也是我们当代的不管是学者还是武术家们责无旁贷的一种责任。 感谢收听非遗时光之张三功夫的传说传统与传承，采访李玉坤，播音殷超，录音合成马笑宇，监制旅游，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文化局。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又过了几年，不快也不慢，一个人活着不算孤单，有些心事不易保鲜，就自然腐烂。不爱听情歌，谁还流行寂寞无意冒犯，讽刺比说谎来得更难。时间的钟到底要指向哪儿，他说过的被梦拥抱就注定会孤独，这听来也许很苦，会不会幸福，谁说的话算数。原谅我的顽固，怕对爱执迷不悟，

骨质疏松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系统出现的问题。那为什么糖尿病出现了以后要积极的去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呢？因为从临床的发展的规律来看，糖尿病的病人逐渐的会影响人的骨质，从而出现骨质疏松。因为从医学统计来讲，糖尿病的患者当中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伴有骨密度的减低，那也就是说糖尿病当中有接近一半的人这个骨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而这帮骨质降低的人当中又有三分之一是可以直接诊断成骨质疏松的。那为什么糖尿病的病人会出现如此高的骨质疏松症呢？是因为糖尿病啊，它可以通过几条不同的途径来破坏人的骨质。那我们都知道，骨质一旦得到了破坏了，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支撑人体，它是人体的支架。一旦支撑能力下降，就像被铸过的柱子，它很难起到对一个房屋的支撑的作用了。所以骨质疏松最大的危害就是容易发生骨折，而糖尿病患者当中发生骨折的概率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骨折的概率要高两倍到六倍之多，尤其是出现的骨头骨折的比例，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对于一个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不光是医疗费用会成倍的增加，那晚年的生活的质量将急速的恶化。可见这个糖尿病从医学统计来讲就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出现骨折。那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糖尿病最后发展成骨质疏松呢？实际上它并不是一条途径，它是多条途径。第一，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高尿糖啊，它可以导致人出现渗透性的利尿。那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呢？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关键就是这个尿的多。这一多尿，实际上好多身体里面的珍贵的物质，包括人的钙呀，包括人的磷呐，等等，这些物质都从排尿当中就大量的流失了。这大量的一流失，这些珍贵的元素就导致骨质出现了脱钙，逐渐发展，那就是骨质疏松症了。所以这个占一大因素，就跟一个家庭不存钱了，开始挥霍了，他当然离贫穷就不远了。所以高尿糖导致的渗透性的利尿，出现这个多尿的症状，就是使骨质大量流失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关键是糖尿病它不止一个途径破坏人的骨骼，它多种途径。第二个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胰岛素啊，它是有一个功能，它就能够调节人体的成骨细胞的生理功能。成骨细胞我们都知道有多重要吗？也就是说人的骨质的新陈代谢主要就靠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两个细胞在辛勤的工作。当发现了骨骼上有小的裂缝、小的裂纹的时候，这些裂纹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只是平常干工作呀、背东西呀，它会出现小的裂纹，这个根本就不重要，不碍事儿。但是什么东西只要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了，它就经不住损伤了。这就像一堵墙，刚出现小的裂纹，它离它还远着呢，但是人的骨质却能够及早的发现这种裂纹。发现了怎么办呢？好，破骨细胞出来以后先吐出强酸，把这些损坏的骨细胞给腐蚀掉，然后成骨细胞上来以后把新鲜的骨质的材料再填充上，这样就完成了一个骨质的修复。所以正是因为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辛勤的工作，保证人早晨起来一起床总有一副强韧的骨质来迎接新一天的挑战。那也就是说这两个细胞的辛勤的工作换来了人体有了健康的骨骼。但是这个细胞的工作的前提就是胰岛素的调节，现在胰岛素出现了异常了，因为它糖尿病了，对吧？ 那好，糖尿病以后导致人的内分泌的胰岛素对这个成骨细胞的工作的状态出现了一种降低的现象，所以就明显的降低了成骨细胞的功能，这样呢更多的骨质得不到有效的修复，出现的裂纹裂缝越来越多，那当然这种现象就是骨质疏松症了。所以实际上它是通过影响了人体正常的骨质的修复，影响了人骨骼的新陈代谢，从而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那这还不算完，它还有别的途径来破坏人的骨质。因为糖尿病它不是静态的，它会发展，发展它会有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呢？主要是肾功能的损害。一旦糖尿病发展到肾功能的损害，那体内的维生素 D 的合成就会逐渐的减少。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骨质要想吸收钙质，那维生素 D 是不可或缺的。那现在呢，体内合成维生素 D 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很多的钙质不能够通过肠道正常的吸收。那也就是说，很多人努力的在补钙，但是由于缺乏对钙的更好的吸收的机制，所以补了半天钙，最后还是缺钙。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内部没有协调好。实际上最初的因素还是因为糖尿病破坏了人体的维生素 D 这个合成的功能，从而导致骨质逐渐出现疏松的状态。那这还不算完，因为糖尿病还有其他的途径去破坏人的骨质。什么途径呢？糖尿病它会有并发症，糖尿病逐渐的会合并有微血管的病变，合并有神经的损害。当出现了血管的病变、神经的损害的时候，很多人体吸收进来的营养是无法及时的通过血液循环输送给人的骨骼的。那也就是说，骨骼这儿等着吸收的营养，它也需要补充营养。那现在呢，补充营养的通道那就是人体的循环系统。当微循环受到影响以后，你即使吃再多的营养它过不来，骨质相应的就会缺营养。所以我们看为什么糖尿病到后来循环的越来越差，这个肢端都开始逐渐的变黑了，甚至有的人截肢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影响了人的微循环。所以从这个途径上来说，骨质长期的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它当然就出现了骨质疏松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不同的途径，骨质是直接间接的受到了糖尿病的影响，从而最后导致骨质大量流失而出现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又是在很多人不经意的状态下，比如说坐车颠了一下，比如说抬了一个稍微沉一点的东西，在这种状态下，因为它经不住外界的冲击压力，所以就发生了骨折的现象。那也就是说，正常人不会骨折的，而骨质疏松的人干同样的工作他发生骨折了，那这就源自于骨质的脆弱，是内部的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骨质的问题，第一就要先控制好血糖，第二有了糖尿病了就要积极的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提前预防好，知道它肯定往这方面发展，那就提前把骨质养好，不让它出现骨质大量流失的这种局面。那一方面要调整血糖，另外一方面要防止糖尿病伤害骨质出现大量流失的局面，是不是需要多种的解决措施来控制局面呢？实际上多种问题可以用一种解决措施。为什么说是可以用一种解决措施呢？因为中医学在解决消渴，也就是现在说的糖尿病的时候，认识到了这是肾功能的不足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反应。糖尿病为什么出现口渴呢？糖尿病为什么出现多尿呢？为什么出现便秘呢？为什么出现疲劳呢？那实际上这就是人的肾气不足了，肾气不足以把水液蒸化到上面就口渴，肾气不足以控制二便的功能，这就出现了小便次数多、尿频而大便 越来越干，而肾气不足以支持人的身体的状态就出现了疲劳。所以实际上糖尿病是中医所指的肾功能的虚损，早在中医的经典《伤寒论》当中明确的治疗方案就是应用养肾护肾的办法来有效的控制消渴，也就是糖尿病。所以古人在这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呢，肾是因为它有着直接主骨生髓的作用，那也就是说有了糖尿病以后，第一补肾能够通过肾主骨生髓使骨质强壮起来，不让糖尿病伤骨质。第二更积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有效的补肾能够控制住消渴，也就是能够平稳血糖，这样呢两种想解决的目的就合在一起，都可以通过有效的补肾来解决。那要想达到好的有效的补肾的作用，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解决。因为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在于同时修复多个系统的损伤，仍然能够保持有充足的补肾的力度。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之所以比草木之品能够发挥出更好的补肾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它好吸收，它有着有机结构形式排列这种形式，所以对人体来说容易吸收利用。第二它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这一点上来说才能够发挥出好的补肾的力度。第三就是它补肾的时间持久，所以在这些优势上明显的要优于普通的补肾的中草药。那正是因为现在需要兵分几路修复多个系统的损伤同时进行，所以血肉有情之品能够保证每个系统都能够有充足的补益的力度，同时修复骨质的损伤，同时要修复消渴给身体造成的多种损伤，所以这种补益是同时进行的，这种修复是同时进行的。第一通过有效的补肾能够达到平稳血糖的作用，防止糖尿病进一步的深入伤害人的骨质。第二把肾功能修复好了，生的骨髓多了，骨质得到了自我修复，得到了加强，从这个角度说也预防了糖尿病伤害人的骨质。第三把这个补益强壮了以后，骨质不容易流失了，骨密度增加了，从而有效的预防了骨折的发生。所以这是一举多得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希望这种有效方案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摆脱糖尿病造成的骨质疏松出现的诸多的困扰。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实际上帕金森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功能障碍的疾病，所以我们呢，主要是应该要预防这个帕金森病。 它的症状表现是静止的时候手头嘴不由自主的震颤，肌肉僵直，运动缓慢，以及呢姿势啊不平衡，平衡发生障碍，导致呢最后的话他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的话，这个普金森病的患病人数啊确实在增加。据统计的话，普金森病的总患病率啊，就是按人口来说是平均为 1.7%。 可是呢这个年龄啊这个不同的话不一样，65岁以上的人的发病率有 30%， 那么65岁到74岁发病率是 20%， 75岁到84岁发病率啊为 30%， 85岁以上发病率是 50%。 所以说这说明什么？这是咱们有关单位统计了以后了解的一个大概的情况。85岁以上发病率 50%， 那就说明那老了以后岁数大了以后更容易出现这个病了。而且呢咱们有啊已经出现这个病的，而且呢因为年龄在增加呀，老年社会啊，那么每年呢新发生的疾病的人啊也在增加。那么同样啊，普金森病的生活的这个能力啊，那么危害啊实际上啊并不比心脑血管疾病啊差点，也不会比啊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危害的情况啊轻点。所以说咱们还是要重视啊预防这个普金森病。普金森病的病变的部位是在中脑，正因为这个部位啊有一群啊神经细胞啊，它叫做黑质神经元，它们合成一种物质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它的功能是对脑部的运动功能进行调控。当这些黑质神经元变性死亡到60%以上的时候，那么脑内的多巴胺呢神经递质会明显的下降到只有正常人的20%到30%。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因为黑质神经元变性死亡如果到已经发生到60%以上的时候，脑内的多巴胺的神经递质会明显的下降到只有正常人的20%到30%。那么反过来，这个多巴胺呢是在减少，可是呢它造成乙烯胆碱系统啊功能相对的亢进。这乙烯胆碱这个是神经的递质，那么所以这样呢它的功能，一个多巴胺在减少，一个乙烯胆碱的功能在亢进，因为这样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的调节，就出现了普金森病的这些症状了。普金森病的病因跟年龄、老化、遗传、易干性和环境毒素的接触啊，都有综合因素的。有的人确实家里头的这个男性的可能兄弟啊之间呢，哎，可能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疾病。而年龄老化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正常人在30岁以后的话呀，脑内的多巴胺的神经元就已经开始啊减少，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加重。由于普金森病啊是属于慢性的进展性的一个疾病，目前呢没有根治的方法。普金森病在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头啊，一般呢不影响这个寿命，但是治疗不及时，病情发展严重以后的话，那么如果出现了长期卧床的话，那好多的这个并发症，肺炎、热疮、尿路感染这些并发症呢，会使得患者的生存期啊明显的缩短，那么生活上头啊质量就下降。运动障碍也会对患者的一个心理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 所以临床上头统计显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帕金森病人因为过分的担心疾病而伴有抑郁焦虑的症状。患者平时啊，咱们说实在还是要坚持运动，虽然这个运动发生障碍了，可是你还是要坚持运动，能够活动活动就是好。在人体啊，如果人体在不活动状态下，肌肉的强制将会使得肌肉和肌腱的缩短，使得症状进一步的加重。可以呢，咱们呢这个活动活动啊，下肢啊，走走路啊，活动活动双臂啊，手啊，做做拉伸的活动啊，拉直脊柱啊，放松啊，这些呢对这个疾病啊都还是有好处。老年人的脑部的思维活动啊也会缓解呢病情。所以说这么说来的话呀，这个帕金森病啊，咱们呢三人现在是没有办法有什么根治的办法，可是你自己要对自己呀、注意预防这个别在自己身上出现帕金森病啊，这还是要靠你自己。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帕金森病的初期的症状呢是手臂腿部啊依此啊轻微的颤抖，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肌肉啊开始啊强直僵硬，面部呢开始缺乏表情，声音呢低而单调，而且还有停顿口吃。帕金森病的人呢行走比较困难，步子很小，行走的时候呢手臂啊贴在腰间不会摆动，平衡呢比较差，起步走路的时候啊经常啊就像奔跑一样他站不住，以防啊这个时候呢就要摔倒，而且写的字呢字迹会越来越小，到最后呢很难呢被辨认呢他写的字，说话呀吞咽呢睡眠都有一些困难。帕金森病呢虽然他的发病的机制啊不是完全太明确，往往呢是跟呢这个感染呢遗传呢环境因素啊以及年龄老化呀都有关系。病变的改变呢是刚才介绍，就是在黑质和黑质纹状体的通路上头，这是跟我们的运动有关的。发现帕金森患者的脑内的黑质多巴胺能的神经元变性，使得这个产生呢多巴胺呢这个量减少，纹状体的多巴胺的地质含量也减少，同时是出现了乙烯胆碱呢功能相对亢进，也就产生了肌张力增高，所以动作呢就减少。这种情况下头啊，咱们要预防的话呀，还是要使得我们自己的体内的内环境要平衡。首先，咱们脑部的这个退化，这个衰老就不能那个速度那么快。那怎么能够防止呢？那你要保证我们脑部的神经细胞呢供血供氧充足，脑部的神经细胞供血供氧充足的话，维持我们脑部细胞的正常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呢大脑皮层的黑质和黑质纹状体的那么它那产生的这个多巴胺呢就不能够减少， 你量要减少的话，就造成我们乙烯胆碱呢，它的功能呢相对亢进，所以这就起了相反作用了。肌张力就增高了，动作就减少了。所以如果能够维持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这个功能啊，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供血供氧充足，那咱们说了，这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的话，不光是可以预防帕金森病啊，我们大脑的功能维持正常的话，对于老年痴呆也是有用啊。有人好多帕金森病了以后，一段时间以后，到最后也会出现老年痴呆呀。为什么呢？你岁数就更大了，功能就更差了，衰老的表现就更严重了，到最后啊，这个整个的神经系统功能啊就失调了。因为在体内，免疫系统功能、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它是形成一个网络，而这个网络的话，同时会影响到我们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咱们的这个骨骼系统、泌尿系统，整体的咱们体内的主器官的功能啊，就可以啊受到影响。所以呢，有人也提出，免疫系统啊，如果能够正常，那我们呢，这个老年性的这些疾病啊，就可以啊，90%都是跟免疫系统功能有关。免疫系统功能正常，这就减少一些老年性的疾病的发生。这个灵芝呢，它能够起到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使得我们体内的这个吞噬细胞啊、NK 细胞啊、体内的细胞免疫啊、这个体液免疫啊功能啊，都是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那免疫系统功能正常以后，直接影响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啊，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脑部的供血供氧充足啊。脑部供血供氧充足，怎么不会使得脑神经细胞啊，就像这个帕金森是大脑皮层的黑质跟黑质纹状体的这个通路啊，就是因为多巴胺的减少啊不通啊，那么最后造成了帕金森生病的出现呢，还可以啊，比有人还会造成呢老年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啊。那所以年龄越大，咱们要预防神经系统的这个病变退化，那么主要是要促使我们的脑部的神经系统啊，能够神经细胞能够供血供氧啊充足。而灵芝呢，它含有60多种有效成分。这个灵芝中间含有有机锗，这有机锗呢可以促使我们红细胞啊携带氧的能力得到提高，使得我们的血液中间呢含氧的保护度得到提高。那么在这样的话呢，脑部咱们能够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头，那么咱们就减少一些啊老年性疾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